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今天呢，这个可以说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个蓬荜生辉，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如果你想知道后事如何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视频直播的这个公众账号啊，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就是微博的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然后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刷刷小礼物之类的，也是不拒绝的啊。 OK， 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介绍一下直播间里边这一二三四这四位新鲜血液啊，这个一个个都感觉都能掐出水来了，我的天哪。所以啊，在这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打开收音机啊，这个把调频调到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没在忙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阵容啊。来，首先来欢迎一下坐在我左边的这位同学啊，可以说话了现在。 主持人好。 这不要这样紧张嘛，毕竟你也是如果要是按等同级别来的话，你的级别要比我高。 怎么可能， 我是要听你的 怎么可能。 对啊，这个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左边的这位呢，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广播电台的总台长朱帆。朱帆同学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然后活力调频，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广播电视台的台长朱帆，小台长。 哇，厉害了，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台长，你要知道这是我大学的梦想啊。 哎，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吗？ 是， 对，也弄完一年了，对， 哦， 上任一年。 那在这一年里边有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来，就是来了十几次。 来了十几次，真的假的？来了十几次， 真的，我绝对来了十几次了。 对，也是我们青年广播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如果各位一直在关注青年广播的话呢，因为在去年的挑战新歌声里面，我们已经做过了一整期的这个首诗歌者的比赛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同样作为这个首诗歌者的第一期来北京电台参加的节目啊。朱帆也是带来了他们的整个团队来和大家见面。刚刚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首师大的广播电台的总台长朱帆同学。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其实这 title 啊，头衔我说起来就比较害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说台长会有一种亲切感，但是说下边这头衔我就特别害怕，很恐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首师大广播电台的主任。 Hello， 大家好，说是主任，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其实咱们的这个等级应该是一样的吧？这位是尊贵的台长， 没有， 尊贵的台长，尊贵的台长。 对，这个头衔是这里最高级的。 没有， 对，没错啊。这个来自于首师大广播电台的主任是管什么的主任啊？ 就是活力调频，就是管广播这一块的主播这一块。 啊，就是去管主持人，那也是在我层级之上啊。我的天， 评级， 我是发现这里边一会儿做完节目我这等级是最小的。 来自于首师大广播电台的播音部主任王子婷同学，欢迎。然后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发现主任旁边啊坐了两位非常可爱的小同学啊，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歌手，就是我们的首师歌者，对，张琪啊，另外一位呢是歌手的经纪人啊，也是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之一乔江山，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江山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歌手张琪的活力经纪人江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一六级对外汉语专业。然后呢，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做客我们这个挑战新歌声，为自己的歌手代言。 你很棒，没把名字说错啊。 那不能错，不能错，挑战新歌声再来一遍。 对。 然后呢，那平常的话也是负责调频的一些播音工作，是一枚主播小可爱。 主播小可爱。哎，还有旁边的这位我们今天的首师歌者张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2016级学前教育学院的张琪，然后我同时也是活力调频的一枚主播。 这次为什么不加小可爱了呢？ 没有江山可爱啊。 如果大家想看到可爱的小主播的话呢，抓紧打开手机啊，这个时不我待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悠然春天说主持人好，然后嘉宾好，然后还有人说人山人海令人惊叹啊，这个各位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这个问出你想问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在座的这三位漂亮的女同学以及坐在我旁边这位帅气的男同学的各种问题啊。当然没有梗这个节目就不好玩了，一会儿还有很多坑等着你们去挖呢啊。那么在进入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之前呢，还是想先了解一下四位的情况啊。你先从朱帆先来吧，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美术学院的，然后是学影视方面，学数字媒体。 美术学院的影视方面学数字媒体， 就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数媒， 对，数媒。 知道这个专业了， 对 ，OK， 很厉害的一个专业啊，这一个是属于技术宅类型的吗？ 对，非常难学，非常熬夜的一个专业。 保护好你的发际线啊！那主任呢？ 我是学小语种的西班牙语。 小语种， 对。 咦，西班牙语厉害了啊！可不可以用西班牙语跟大家打个招呼，或者说简单说两句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对。 Hola, buenas noches, bienvenida a FM, noventa y ocho punto dos. 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 我听懂了， 我也是。 哎，真的，这个 可以非常厉害。 这个语言的魅力真是太厉害了。小语种西班牙语 ，Hola， Hola， Hola 是什么意思？你好， 你好，你好 ，Hola， buenas noches， 晚上好。 喂，直接带点 什么？ 就装作听懂了的样子。我们的经纪人江山呢？ 我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也就是对外汉语。 对外汉语就是教外国人怎么去说汉语。 其实也包括一些咱们国家其他少数民族，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不是汉语的话，就是也包括他们在内。 OK， 对，懂了，就是推广汉语的。 是的。 还真的是个小可爱啊。那我们的张琪呢？ 我是学前教育的。 学前教育幼师。 对。 哇，这里面那其实应该说最可爱的是你才对呀。 对，因为可能就是经常会跟小朋友接触吧，然后心态什么也变得年轻了一些。 我以为你要说经常跟小朋友接触心态会爆炸。 经常跟江山接触小朋友 亲和力。 这也就是我觉得啊，这个虽然我们还没聊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你为什么会选择他做你的艺人，但是我已经有那么一点点预知了啊。这可能是因为江山太可爱了，然后这一学幼师的就是 亲切感， 对，暴露出了自己的职业素养。OK 啊，这个介绍完了我们今天的四位小鲜肉之后呢，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啊，这个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师歌者，也是我们今天的非常可爱的一位歌手啊，叫做张琪，他为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说了再见。张琪准备好了吗？ 好 的，可以把耳返戴上，然后跟大家 尽情的演唱，展现出你真正的实力就 OK 了。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琪，说了再见。 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戴在桌角，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你说好不好？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说好陪我到老，永恒往哪里找？再次拥抱，一分一秒都好。下的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也是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戴在桌角，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你说好不好？说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说好陪我到老，永恒往哪里找？再次拥抱，一分一秒都好。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琪啊，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名歌手啊，说了再见。不知道各位听过这首歌之后有没有想说再见的感觉呢？如果你要有的话啊，看着我的眼睛，有没有？我估计是没有。反正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几位，因为都是同学嘛，我很长时间做音乐节目没有听到这么单纯，咱们 清澈的。 对，咱们暂且不说演唱技巧，因为毕竟没有专业的学习过音乐，只是喜欢。作为业余歌手来说，我真的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么清澈，或者是说单纯不夹杂任何的其他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在里面的声音了。对， 真的非常好的声音啊，来自于张琪。哎，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要问我们的经纪人江山了啊。江山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你们俩认识，那只是一个猜测啊。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张琪作为自己的音乐人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跟张琪其实从大一就认识了，因为我们都是活力调频的主播嘛，然后呢会有时候也会一起做节目呀，会一起直播。后来到了我们这一季的《首诗歌者》第二季呢，我们之前有一个海选的活动，其实虽然之前认识很久啊，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听到张琪有过现场演唱，或者说甚至都很少听到他唱歌。然后呢，我们歌手人美歌甜，话不多， 人美歌甜话不多哦。 然后呢，但是在这一季的海选现场呢，然后张琪是以他的清唱，就是还是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那样，会给我一种非常清透的感觉吧。 完全就是清唱吗？ 对，是清唱 的。对，他是纯清唱，其他歌手都是有带各种伴奏、各种炫技的那种。 然后当时我就决定，哇，就是他了， 就是 一枚清流。 对，没错没错。然后也是很期待张琪在这一季《首诗歌者》中的精彩表现吧。 哦，原来是这么认识的。那就是说在听到海选现场之前，你是一直不知道张琪会唱歌的，对吗？ 其实是知道的，因为张琪之前有参加过像校歌赛啊，包括女生之星这样的活动，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到现场。 女生之星， 对，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活动， 就是跟男生没有关系。 对，因为我们是首都女子大学，女生比例特别多。 那你们让中华女院怎么想？开玩笑了。 然后就之前很少有听到他现场唱歌，或者说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吧，就是有听说哇，张琪唱歌超级好，然后呢参加了什么什么活动，但是呢就是也是通过这一次《首诗歌者》第二季才是真正的就是领略到他唱歌这方面超级厉害。 确实很厉害啊。刚刚这首歌曲《说了再见》非常棒。那张琪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首选呢？ 这首歌就是周董自己的创作的一个歌曲，然后它同时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一个片尾曲吧。就是这个电影其实主要是讲了一个 自闭症 孩子的父亲。 对， 然后他是在他临终之前，然后去怎样去帮助，就是通过很多人吧，然后让他的孩子能够有一定的生活的自己的能力。然后这个片尾呢也是特别的感动，就是这个孩子他最终是在海洋馆上班，但是他的父亲就已经离开人世了。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被这首歌打动了，但是我当时以为就是因为很多电影嘛都是会找一些歌曲来作为一些配乐之类的，然后我以为这是周董之前的歌，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他是特意为这个电影创作的，所以他其实是整首歌都是在歌颂这种父爱。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首歌吧，然后来感谢那些残疾人儿童的他们的父母，因为确实就是和很多其他的父母不一样，他们在这条路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为了他们的孩子，然后也牺牲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唤醒更多人吧，来就是关注这些残障的儿童，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更美好。 也是通过这样一首歌去告诉更多的人来关怀或者是关爱这些身体上有缺陷的人，或者是心理上有缺陷的人。 对， 因为我那部电影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忘了主演是谁了。 主演是文章。 文章， 对， 文章和李连杰。我记得文章的一个手势是这样的，对吧？我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好尴尬的笑，我知道。对，第一首歌曲说了再见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聊《首诗歌者》，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不大了解《首诗歌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展示的平台，而且它为什么要叫做《首诗歌者》。接下来呢也是请这个台长，台长大人。 Hello， 就是首诗歌者去年我们做过第一季了，今年是第二季。其实去年我们的理念是做一个公益歌者，就当前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我还有在说，说为什么叫歌者而不是歌手， 不叫歌手。 对，因为也跟你理解的意思是一样的，歌手他是一个经过了专业的打造而成就为歌手，但歌者的话我觉得只要人人喜欢唱歌，人人爱唱歌都可以成为歌者。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创这个手势歌者的一个目的。 嗯， 然后第一季手势歌者我们也是选了十位同学，邀请了他们来参加节目。 嗯， 然后也是在我们的学校里的广播里面直播。 嗯， 然后最后也演了一个毕业的歌会，做公益的形式告诉大家要为身边的一些小事儿去做自己的努力。然后今年第二季就做得高大上一点点。 嗯，怎么个高大上的形式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第二季我们想的是做一个校园明星的体验计划，就是 体验计划。 对，就是像类似于偶像练习生那样的一个理念。 哦， 校园明星的一个孵化，带他们从我们的面试开始，到明星可能会有定妆照的拍摄，录音棚的录歌，然后广播的这种直播，综艺节目的直播，晚会的直播等等之类的，就是感觉能体验一下当一个明星的台前台后的一个心路历程。对，体验、 这个、哦，这还真的是跟第一季，因为第一季的时候我也在，也听了很多当时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演唱的歌曲，确实给人是那种很清新，然后还略带那种学生气的感觉，确实不错了啊。这个今年呢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的高大上，从最开始的电台直播到综艺节目的直播，最后到晚会的直播，然后就让比如说像张琪同学这样的人慢慢的去体会做一个艺人的艰辛以及背后要付出的努力。 对， 那张琪同学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这些？一点迷茫没有， 通告很忙，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台长嘛，特别关怀我们，然后给我们每个歌手都建了粉丝群， 对，还有粉丝群， 我们会有粉丝群，然后 后援会， 对，然后就其实就是你要是要想维护好你的粉丝嘛，就怕来。听完了以后跟别的歌手跑 拉黑你了。 对，在这方面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努力吧，就是比如说给他们唱唱歌呀什么的， 发发福利啊什么的， 对对对， 发发福利，没事在群里刷着红包，要不人该跑没了。 没关系，张琪勇敢飞，粉丝勇相随。 彩旗勇相随， 什么什么，这个是一句宣传语吗？ 对，这是我们的口号。 哎，是什么？可以再说一遍吗？ 就是齐齐勇敢飞，彩旗永相随。 齐齐勇敢飞，彩 旗 永 相 随。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土呢。开玩笑的啊，这个下面问问主任嘛，这个看主任已经坐在那儿，渴望着说话好久了。毕竟作为一个播音部的主任嘛，子婷，子婷作为这个整个播音部的主任，对于这一次的首诗歌者，因为之前在广播台里也是做了相应的类似的直播， 对， 你对整个的首诗歌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看法或者是见解？ 因为我是在首诗歌者第一季的时候前期筹备工作进行了一些准备，而在这个第二季里面的新的变化，我觉得相比起第一季，更加多方面全方面吧，因为就像刚刚台长我们尊贵的台长说的一样，因为歌者是更在校园里面的进行一些活动，到了第二季就走出校门，走向了这个北京市，包括一些对他们进行的包装定妆照，还有一些晚会的宣传，我觉得各方面对他们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提高。就像要进行晚会的宣传的话，就在几乎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一展歌喉，对他们的心理 素质也是很必要的。 对，还有一些 其实对我们团队也是一种考验 挑战， 对，挑战的。 对， 那整个的首诗歌者从最开始，你就比如说来北京电台直播，去参加综艺节目，然后最后到呈现到一台晚会上面，整个的流程都是你们整个一个团队在做吗？ 对，都是我们整个团队在做。 这个团队一共有多少人？ 这个主要的我们主导 就你们俩是吗？ 没有，主导方应该是六个人，我们台长团的，然后我们台长团 ， 对，我们有分台长， 我的天， 分工 对，分工，大家分工明确，所以就工作起来比较顺畅。然后再加上大家的经纪人啊，包括各方各面的一些工作，应该加起来也有50个人以内吧，应该有。 50个人，从最开始的海选，然后到定妆照，到电台这，到广播台直播，到电台直播啊，到录音棚录歌， 对，自己做综艺节目，

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可以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和 FM927 来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现在手头有空闲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手机啊，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刷一波小礼物哟。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啊叫做首诗歌者第一期啊，因为来到今天挑战新歌声的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四位同学，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首都师范大学广播台的总台长以及主任，还有两位非常可爱的主持人啊，这个包括今天的演唱歌手以及他的经纪人。接下来呢也是让这四位同学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台长先说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以还是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广播电视台的台长朱帆。 嗯，欢迎朱帆。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西班牙语系，同时也是活力调频广播台主任王子婷。 好了，好了， 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琪的活力经纪人江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16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活力调频的一枚主播小可爱。 哇，你这个态度简直是太长了，台长都没说这么多东西。回去台长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主持人的发展去向了啊。 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的张琪，然后同时也是活力调频的主播。 欢迎欢迎欢迎四位同学。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平台啊，这个现在跟大家念一波留言。刚刚有人问啊，这个悠然春天给我们送出了好多的红玫瑰，谢谢。然后这是什么少女，淋漓少女说想了解一下主持人。嗯，了解我干嘛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啊，这想要了解一下四位同学的个人故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主持人没啥故事聊啊。然后这个SEP5， 你们真的要考验我的英文吗？这朋友说这个现在是在干嘛啊？现在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直播。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四位同学，其中呢有首诗歌者张琪啊，为这应该是你朋友啊，这问现在干嘛？你这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可能 那刚刚我发的时候，张琪加油，也可能是你的小粉丝。 有可能，有可能。 对，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首诗歌者的比赛。你们知道是什么让我突然停止了说话吗？ 不是比赛。 有人夸你帅。 不是比赛，不是夸我帅，因为每天都在夸我帅，我已经习惯了。朱帆应该看到了吧？ 没有， 朱帆也没有看到。哦啊，看到了吗？ 没有， 朱帆又没有看到，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啊。这个玲玲少女又说我要了解主持人，你要了解主持人什么呀？你得问出来呀。然后这个 LE 说给江山打 call 啊，这个刚刚那个 S 打头的人呢又说张琪加油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下半段的节目呢也会给各位带来非常好听的三首歌曲，好把这个秘密保留到一会儿唱完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琪，原唱是 JCJ 啊，这首歌叫做 Flashlight， 一起来听，来自于首诗歌者张琪。 The thing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And though the world is numb, I look up to the sky. In the dark I found a star and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I sing along, and I sing along. I got a worry when I got you and I. I look around me and see a sweet life. It's dark and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You're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Can't stop my heart when you're shining in my eyes. Can't lie, it's a sweet life. I'm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You're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Cause you're my fresh nine. You're my fresh nine. You're my fresh nine. I see the shadows long beneath the mountain top, and I'm not afraid when the rain won't stop. Cause you light the way. You light the way. You light the way. I got a wedding when I got you and I. I look around me and see sweet life. It's dar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You're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Can't stop my heart when you shine it in my eyes. Can't lie, it's sweet life. It's dar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 You're 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琪首诗歌者啊 Flashlight， 原唱是 JCJ 啊，一首英文歌送给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刚刚的歌声所甜到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说刚刚用完英文名，现在来个日本的名字，你让我怎么去念啊？这位朋友说感觉自己恋爱了，在听完歌之后，然后还有朋友说太好听了吧，真的是确实很好听。然后这个刚刚我们说要揭晓的那个 秘密、 啊、 不是秘密、 不是秘密吗？ 没有，可能是在问你呢。 啊， 没看见有一个小粉丝一直在问主持人有没有喜欢的人。 主持人有喜欢的人了，主持人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了，不要再想主持人问题了啊。 你这样很容易流失听众的。 那也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 我在甩锅。 你也不要甩锅啊，我现在提问。 嗯、 好，我估计现在直播间里边四个人都知道，只有张琪自己没有看手机。这个火花啊，这位朋友叫做火花，他刚刚上来就问嫂子好。 谁？ 好，今天的第一个坑挖出来了。 嗯， 现场一共有三位女性，你们自己站出来承认一下吧。 报告，我没有在微信分享呢，还没来得及。 好，现在只有两位女性了。 我没有男朋友。 那只有江山了。 我的男朋友不在现场。 那是说我的了。 你不要假装， 厉害了， 你是单身。 没有啊。 这个闲话归闲话啊，咱们继续聊回歌曲。刚刚那个火花又说能在什么网站上看啊？这个各位如果手头闲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OK， 刚刚这首英文歌啊，来自于 JCJ 的 Flashlight。还是刚刚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 首先就是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嘛，然后他也是通过、 你是在他歌手火之前就喜欢他了，还是 在他火之前？对，所以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特别开心，就是因为自己的偶像 终于来了。 对对对，然后我第一首听他的歌就是这首 Flashlight。然后。因为这首歌它也是一个电影的一个主打歌，就是《完美音调二》，就是一个、 音乐电影，讲的就是一个美国高校吧，然后他们组建合唱团，然后一起一边演出一边找寻自我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电影。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是在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之后，然后去写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反正是能够带给我很多美好的感觉。然后因为就是前不久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让大家比较揪心，就是那个叙利亚的那件事情。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战争中其实受到伤害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然后我觉得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国家的这种现状，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即使是在那种阴暗的环境中，然后也能够有那种向往美好的心吧，也是希望他们不要就是那样， 不要因为战乱的生活从而丢失掉了内心里边的那块净土以及对生活的向往。 对对对，然后这首 Flashlight 它中文翻译过来不就是手电筒吗？然后我也是也是希望就是， 难道不能把它翻译成闪烁的光吗？ 也可以，都 OK。 手电筒 让我想起昨天的天文异象，一个手电筒。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对他们有这样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帮助吧。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去多多的帮助他们这些在战争中的这些儿童。就是你每个人拿起一个手电筒，如果所有的人都举起来的话，也是一片星星的海洋，就是力量也会很大。 哎，真的没想到啊，歌唱得这么好听，人长得还挺漂亮，最关键的是心美。 对， 我真的觉得琪琪是很治愈的女孩。 很治愈的女孩怎么说？ 对，因为她首先选的歌曲全都是那种励志的电影里面的那种， 给人很温暖。 对，给人很温暖，很亲切。可能也是 一会儿就不是了。咱先别把话说的这么全啊。 可能因为也是学前教育系的原因吧。给小孩子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哎，对了 而且像我们这一季首诗歌者，每一个歌手都有一个关键词。 哎，那张琪的关键词是什么？ 对，像张琪的关键词就是旗帜柔情。那首先这个旗呢，就是张琪名字的第二个字嘛，它就是涉及到就是针对于他的嘛。然后呢，那个旗帜柔情第二个字是帜，我理解的呢是一种极致别致的意思。其实张琪每一次唱歌都能带给我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而且他的演绎上面也非常的动人吧。然后呢，像柔呢，我歌手再来一遍，人美歌甜话不多，超级温柔小姐姐。然后呢，最后一个字我觉得非常关键，那就是情。就是张琪不管是他的选曲还是他的演绎，都是有感情、有温度、有爱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歌手他的歌声最有魅力的一点吧。 哎，对了，所以这也是你选择他作为你的艺人的原因之一啊。 对的， 不仅因为那话怎么说，人 美 歌 甜 话不多。 对， 这样的女同学怎么能会没有男朋友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专业没有男生的原因。 这么惨的吗？ 对，就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专业。 而且现在已经走向了全北京的一个平台。 再来一波硬广。 对，来一波硬广啊。这个今天的首诗歌者的首推歌单身啊，不多说了，大家快来看直播啊。这个一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个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 OK，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琪啊，翻唱自 JCJ 的 Flashlight。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完全跟之前两种治愈系的曲风不同，所以我让你别把话说那么满嘛，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被驯服的象》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来让这个怎么来让张琪演绎的那么的 俏皮。 哎，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琪，《被驯服的象》。 道理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的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的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驯服的象征，舞台你就可以上荣耀。胜过被嘲笑，所以抛开自尊，要惊讶跟应承。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的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的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鼓掌就完事儿了， 鼓掌就完事儿了。哇，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而且跟刚刚之前两首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还有那个会撩人的小眼神是怎么回事？ 可能就是配合一下这歌曲感觉吧。 你们仨刚刚可能都是一直在认真的听，然后我在盯着屏幕。张琪在最后的时候，对，那是哪句歌词来着？我忘记了，就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小眼神， 锁定 一下子，没有没有没有，他看的是镜头， 锁定的听众， 谁知道他在看谁呀？对，然后他那个小眼神一下就闪过去了，我的天，厉害了啊！我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平台。不看了。 看吧。 哎，谢谢这个太阳又送给我们的玫瑰花啊，谢谢。那张琪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演唱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或者说你的演唱风格是属于哪种的？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听了这个说了再见，周董的歌 ，JCJ 的 Flashlight 英文歌啊，这个被驯服的象。那种情歌，帅性的情歌， 治愈 系，对， 导致的治，抑郁的郁， 导致的治，抑郁的抑，哇，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我个人的话，听歌就是，不太分类别，就是什么样的歌都听，比如说，古风、流行、爵士这类的，英文、中文歌、粤语歌都听， 哇，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那个旋律那段歌词能够打动我，其实主要还是旋律吧。我之前就是听节奏比较多，就是我觉得它能够 感动我，让我能够跟这首歌有一种共鸣，然后我就会很喜欢，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类别， 就是没有什么太固定的音乐风格。 对对对， 只要是自己喜欢听对了、 嗯、 这就是我的歌。 嗯，对， 厉害。 像我家歌手平常演绎上面 又都已经我家歌手了 我家的难得为歌手代言一次、嗯、就他平常在歌曲的演绎上面也都还挺多样的，然后就是什么类型的歌都会唱一唱，而且每一种歌都能唱出来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在里面。他不仅是一个对歌曲的翻唱吧，相当于他有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在里面、嗯、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他每次唱歌带给我别致和精致感受的原因。 哇， 所以我觉得江山你说的他已经不是启智柔情了应该叫百变唱将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可以下次做宣传的时候可以改一下名字，百变唱将，什么风格我都能驾驭得了。 对， 还有那撩人的小眼神你可以下次把这个加上对，那么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也请张琪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他刚刚说的那种古风的歌。今天一共换了4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啊，展现给各位来自于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首诗歌者张琪的最后一首歌曲《卷珠帘》，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它，千家万都泛黄，夜静谧窗纱微微亮。起舞于梦中徘徊，相思满上心扉，他眷恋梨花泪，镜花红妆都是归，空留一人絮絮憔悴。 你们的掌声，哇，这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都可以驾驭了，而且还非常的好听。这个节目时间还剩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我先念一念我们的网友留言。这个刚刚有一朋友说 WIF 说这个张琪今天还在发烧，回去要好好休息。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啊，辛苦了辛苦了。然后说摄像多给江山点戏份，盒饭加鸡腿了解一下，盒饭鸡腿送到电台楼下，我就给江山多加点戏份。然后刚刚伦敦大道说太好听了，太阳也说太好听了，都特别的好听，谢谢各位的支持。 OK，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把20秒留给我们的经纪人江山，最后对自己的艺人做一点拉票吧。 嗯，终于到最关键的环节了，那推荐一下我们的歌手张琪，来自学前教育学院，旗帜柔情，人美歌甜，话不多，擅长演绎各种各样的曲风，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活力调频，关注首诗歌者第二季，我们在这里等你。 哎呦，是不是忘了关注一个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挑战新歌声， 做领导的就是不一样。好了，这个时间真的马上快到节目的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四位小伙伴啊，这个非常卖力的演出，以及啊，这也是要在这儿祝他们的这个首诗歌者能够继续的办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该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还会有首诗歌者的第二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观看哦，咱们明儿见，拜拜。